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32集。在没有任何交集的一周里，杜彦礼一直忙于工作，单隐生则一直参加各种宴会。因为在杜彦礼身上栽了跟头，导致心灵受创。单隐生在巴黎特意停留了三四天，声色犬马，放浪形骸。他认为只要他愿意，他就是镁光灯下的聚焦对象，是杂志报纸的宠儿，是无数俊男美女追随的天才时尚范儿。而接连不断的应酬和宴会也让单隐生完全忘记了杜彦礼这号人。 不过是一个古板又无趣提前进入老年生活的家伙而已，谁还把他当成一回事？有的是比他知情识趣长得漂亮的人让我选。 单隐生确实可以活得很潇洒，但他那天却看到了这么一条朋友圈。 某个财团老总还真是难约啊，大几千万的钱送他他不要，还好有小野出马，总算把人约到了。 发这条朋友圈的人正是某部电影的制片人。单隐生在探查一番后就知道，当中提到的小野就是杜彦礼投资的那部电影的男二号。单隐生的脑袋嗡的一声，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一位最能和某部电影联系起来的当红小生坐在了杜彦礼的身旁。在这个尴尬时刻，单隐生越看杜彦礼就越愤怒，但即使愤怒，他脸上流露出的依旧是随性与风流的笑容，他的态度就像他的行为一样直观。 看见没有，你和男二号在这里吃饭，我就直接把隔壁的男一号带过来。你想和男二号谈情说爱，那正好，我也可以和男一号卿卿我我，大家完全可以比比谁更风流，谁的手腕更强，谁的情人更优质。反正现在看来，你的男二号似乎从身价到作品到粉丝数量都是我的男一号一筹呢。 单隐生这回想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自己完全占据了上风，他也可以摆出很高的姿态来俯视杜彦礼。但是愤怒一直冲撞着他的神经，让他有点拿不住架子，一开口就十分阴阳怪气。 杜总，大家都说杜氏财团家大业大，年轻有为的总裁也总是忙个不停，不过我看传言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嘛，这不还在这里幽会小情人呢。 单隐生这话一出来，刚刚喝了水的随伯差点一口水喷出来，而徐野则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变得愤怒，他立刻站起来制止单隐生。 这位先生，你到底说什么呢？我和杜先生见面是为了谈合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请你不要污蔑杜先生。 单隐生觉得徐野是在挑战他神经的坚韧度，这让他想起了张毅。想当初张毅也是这样冲在他面前保护着杜彦礼的。 杜彦礼的品味还真是单一啊，包养的情人都是一个狗模子里刻出来的忠诚。我污蔑杜先生，你不用太急着忠心护主，杜先生恐怕不这么想吧，毕竟你们的关系还是你的杜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杜彦礼的眉头轻微地皱了皱，他发现单隐生的怒火就像是活动之中的火山，别说掩盖，稍微一晃动就能爆炸。此外，杜彦礼也能看出徐野的存在切切实实地刺激到了单隐生，但是在这点上杜彦礼还是不能太理解通透。 单隐生就这么在意徐野吗？毕竟他们俩从未接触过，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 徐野正要准备说话反驳，杜彦礼就抬抬眼皮看了他一眼，眼中带着警告和不满，似乎在说不要添乱了。徐野随即心头咯噔一下，只好闭嘴不说话了。 单先生是来找我的。 哼，你总算出声了。是的。 单先生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找杜总了？ 我和徐先生正在谈一个电影项目的合作， 如果单先生没事的话，我们可以后面再谈。 我怕我后面再来找杜先生，会打搅到杜先生今晚的兴致。毕竟久别重逢，杜先生和你的徐先生肯定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互相倾诉吧。 你究竟有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单先生似乎很了解我，但我并没有你说的这个打算。 杜先生就是太规矩了，这有什么好避讳的？你看，我和旁边的这位先生也有挺多共同话题的，我晚上也会跟他好好聊聊。 我躺着也中枪了。 拜托单总，别拉我下水好吗？ 聊什么？ 还聊什么？聊点成人间的话题呀。 原来如此，单先生有这个兴致的话，我不反对，这是你的自由。 你不反对？这当然是我的自由。同样，杜先生和谁在一起也是你的自由，所以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没有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一席对话下来，杜艳里看似游刃有余，逐一反驳了单隐生，但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和单隐生的对话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他也隐约感觉到周围的食客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杜艳里看了看其余三个人，最终把目光停留在单隐生身上。单隐生从怒火中烧变得有点委屈，这让他感到十分头疼。 这一幕跟最初我和单隐生相遇的那一幕实在是太像，太狗血了。但那个时候的我可以置身事外，可以速战速决离开现场，可现在不一样，我从观众变成了主角。 没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天道也总是好轮回，但这么狗血的局面到底能有谁来破局呢？这让杜艳里一度陷入了沉思。 其实现在我也可以直接离开，而且我确实该直接离开的，毕竟单隐生是因为我才出现在这里，如果我走了他也会走，还会远离徐颖，那单隐生就不会再发神经了。好了，徐先生，电影的事情我在你的邮件里面已经知道大体情况，具体内容和合作方式你和我秘书说吧，但我现在有点事得先走了。 好的，杜总，我明白你意思，回头我就和您的秘书联系。 下次见，徐先生。 下次见，杜总。 杜艳里丢下这句话之后就往外走，原本稍稍冷静了些的单隐生再一次被杜艳里这样的行为气昏了头，他用力推开了桌子，他身后的椅子也随着他的激烈动作发出了好大的一声响，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可做出这一切的人头也不回，在众人的注视下不管不顾地追了出去。杜艳里乘电梯到达负一层，想去停车场取车，结果还没走两步就被追上来的单隐生拉住了手腕。杜艳里顺着单隐生的力道侧了侧身，而单隐生的手则越过了他，撑在他身后的水泥柱上。好一个壁咚成就，就这样达成了。 杜艳里，你是什么意思？我哪里比不上你包的那些小明星？你 话还没说完，一辆车身庞大的吉普车从车库拐角驶了出来，两束明亮的灯光直直地照在单隐生的身上。杜艳里见状，立马一只手护住单隐生的脑袋，一只手按着对方的背脊，抱着人转了半圈，把人带到了安全的道路内侧。这时刺耳的喇叭声方才响起，吉普车没有停下来，而是径直带着喇叭声的喧嚣开远了。过了一会儿，单隐生才回过神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他顿时哑然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杜艳里静静地等待着单隐生开口说话，结果对方一直闷不吭声。 我和单医生真的存在很大的沟通问题。他不相信我说的话，只相信他自己看见的，而且是被他脑补后的看见。 杜艳丽非常讨厌这样的情况，他讨厌一切无法有效沟通的人和事。他往前走了两步，再回头看了一眼，单隐生还是站在原地，目光却追随着他而动。两人视线一碰，单隐生就立刻移开了目光，看向地下车库的其他地方。杜艳丽从单隐生的眼神里发现了一点委屈，这点委屈藏在对方风流倜傥、漫不经心的表象之下，也许连主人自己都没有发现。杜艳丽停下了脚步，只好妥协了。 我们聊聊吧，上车，回家说。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